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星期一晚啊，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呢个节目嘅节目主持啦，有我冯杰啦，亦都有我嘅拍档饺子施淑婷嘅。咁而每个月嘅第三个星期咧，有六姑何敏文喺度嘅。 大家好。 今日咧，六姑拣咗一套经典嘅剧本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究竟呢一套系咩嘅剧本嚟嘅咧？ 呢套戏咧就叫做《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其实呢个剧本咧就系1962年嘅一个美国嘅剧本，咁啊1966年亦都翻拍咗个电影啦，就叫做《灵肉春宵》嘅。 《灵肉春宵》呢个名咧就同《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咧好唔同嘅，咁呢个名咧我哋一阵有机会咧就再慢慢同大家讲啦。咁而今次呢一个戏嘅编剧咧就系 Everett Albee 啊，咁啊亦都系之前我哋曾经讨论过嘅另一个剧作啦，《山羊》啊， 《动物园故事》都系嘅。 系啦，咁都系 Everett Albee 嘅作品啦。咁而我哋都知道啦 ，Everett Albee 啱啱喺16年嘅9月16号啦，咁就过咗身啦。呢一个剧作家咁都系一个十分之享负盛名嘅编剧嚟嘅，好多人亦都十分之哀伤啦。咁今次阿六姑揀嚟呢一个 Everett Albee 嘅作品啊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咧？点解会揀佢嘅呢一个作品同大家分享嘅咧？ 系啦，一嚟因为佢之前啊即系过身啦，咁样我记得我啱啱嚟参与呢个节目呢个一剧之本嘅时候呢，其实就係讲过就係动物园故事啦。咁动物园故事呢就应该係呢个剧作家嘅成名作嚟嘅。咁而呢一个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呢，对好多人嚟讲呢个就係佢嘅代表作嚟嘅。係最多人认识嘅一个剧本。因为亦都可能佢係拍过电影啦。咁当年都係即係理查波顿同埋伊丽莎白泰莱做嘅。咁所以亦都攞咗啲奥斯卡奖。咁所以係令到佢係最多人认识嘅一个剧本。亦都係事实上我觉得是他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剧本来的。所以这个作为他的代表作，在他刚过身，所以我觉得都值得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咁而呢一个可以话系美国二十世纪一个十分之具代表性嘅一个剧作家咧 ，Everett Albee 咧，咁会唔会你都可以同我哋讲一下，觉得佢嘅作品嘅啲风格啊，又或者觉得佢嘅作品嘅主题啊，通常你会即系点样去评价佢咧？ 其实呢我自己今次睇呢、这个剧本我之前睇过嘅，咁我都系好鍾意嘅。我今次睇呢我就发觉呢佢同Sue Story 啦都有一啲嘅类似嘅。即係如果大家听返啦，或者我哋之前讲动物园故事啦，其实佢就系讲一个男人啦，咁佢去到一个公园嗰度，咁佢就系嘅目标其实就系想遇到另一个人，然之后激怒佢呢，等嗰个人系杀咗自己咁样嘅。其实是一个即系自毁嘅故事，咁但佢就唔系自杀，就去希望人哋即系伤害人哋，令到人哋嬲，然之后杀佢系咁样嘅。今次我哋睇呢个呢，其实佢系讲一对夫妇啦，主要系我睇落去我发觉嗰个底都有啲似嘅。其实就系一对夫妇，佢哋好唔满意而家现状，系对而家系好多不满。咁又唔可以话佢哋唔爱大家嘅，但系佢哋而家实在系即系又爱又恨嗰样嘢。我觉得佢哋甚至系想有人话，不如我哋分开啦，即系完结啦呢个婚姻。咁但系佢哋又冇能力系去自己话，我要离婚啦，即系做唔到呢样嘢。所以佢哋喺个日常里面咧，就系用咗对方去伤害对方啦，即系有少少自毁嘅倾向，即系就系想毁灭咗呢段婚姻。但系同时佢哋又系依赖住对方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嘅矛盾里面咧，你就见到呢对夫妇嗰个冲突。佢可以相愛得好盡，因為你係兩夫婦最熟悉大家，你最知道對方嘅痛處喺邊度，就係要追落去嗰啲位。咁但係同時，其實佢哋又係大家喺埋一齊咁耐，亦都可能分開唔到。咁就係喺呢個咁嘅角力，喺一困住咗喺呢個困局裏面咧，就大家去都好辛苦嘅。其實咁呢個戲就係講咗一個晚上佢哋嘅 相處啦，叫做咁係去揭露呢一個關係出嚟，亦都係我覺得佢寫呢個夫婦之間嘅嗰種關係咧，係真係寫得係好好好淋漓盡致。所以就我覺得 L. L. B. 佢嗰個人生觀可能都係有啲悲嘅，我覺得。咁所以佢寫嘅戲都係有呢一種嘅嗰種係得得地嗰種嗰種咁嘅感覺啦。 我覺得好得，好多位咧，我覺得。好驚險啊！好似隨時會有意外發生咁樣，即係好 推到好盡嘅，可以將嗰啲位。咁但係當然呢個戲，我覺得相比起誒動物園故事咧，係嚟得有希望少少嘅，因為佢始終即係兩個人咧，其實個底咧都係愛惜大家嘅、 嗯， 只不過係因為而家個生活實在太不滿，亦都可能自己有少少後悔自己當初點解要選擇，因為導致到而家係得咗喺呢個困境裏面，所以係將嗰樣嘢想去埋怨對方，係用嚟出氣，亦都係平衡自己嘅嗰種唔如意啦，或者 係 咁樣。 係啊，就係覺得好似睇恐怖片咁樣嘅，其實即係有好多。 你睇個電影版嘅。 係啊，我睇電影版，跟住就會覺得好多位死啦死啦，係咪會有啲咩兇殺嘅事件發生㗎？好驚咯！咁同埋會好多位其實唔明嘅，我唔明點解一對夫婦會變成咁樣。我可能唔係當時嘅環境啦，咁、我亦都未結婚啦。咁、但係我就係好多喂，點解可以咁樣嘅一對相愛嘅？同埋因為其實牽涉咗另一對夫妻咁、年輕嘅夫妻，跟住我又會問點解嗰對年輕夫妻又唔走嘅？ 係。 呢個位我哋可以一陣啊，完咗我哋去介紹個故事內容，再同大家慢慢講嘅。 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好快咧，翻到嚟一剧之本嘅故事啦。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咁呢个故事咧，其实系讲一对比较中年嘅夫妻嘅故事嘅，咁一晚嘅相处啦，咁呢个故事亦都揭示咗一啲美国嘅社会啊、家庭啊、婚姻嘅问题啦。咁、那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其实佢哋男主角咧就系叫 George， 咁佢就系一个教历史嘅教授啦。咁而佢太太咧就系 Marvin， 就系一个校长嘅女咁样。一开始咁，其实佢哋翻到屋企完咗一个 party。阿 George 咧就话我哋要休息啦，咁但系咧 Marvin 就同佢讲唔系，我邀请咗啱啱喺一个 party 度识嘅一对年轻夫妻，咁就叫阿 Nick 同埋 Honey， 佢哋嚟紧噶啦，好快啦，咁阿 Nick 同 Honey 亦都嚟到啦，咁阿 Nick 咧，阿 Marvin 一直以为佢教数学嘅，咁但系其实 Nick 咧系靠拜屙嘅，其实呢个时间已经系深夜啦，已经系两点到啦，咁佢哋各自亦都饮咗啲酒啊，咁阿 George 咧同 Marvin 就系一对结咗婚20年嘅中年夫妻，咁而 Nick 咧同 Honey 咧就系廿零岁，未够30岁嘅，好年轻嘅。咁佢哋就喺一个好紧张嘅对话，因为阿 George 同 Marvin 佢哋就嗌紧交嘅， 同埋饮咗酒， 系 即系你知道饮酒咧，酒精就真系害人嘅。即系佢哋喺饮咗酒又喺嗌交嘅途中咧，佢哋讲嘅嘢咧系好尖酸刻薄。咁啊 ，Marvin 又成日喺度话 George 有啲咩唔好啊，咩唔掂啊，佢身体又孱弱啊，咁啦。咁然之后阿 George 又针锋相对咁样去话翻佢。咁你身为两个客人咧，入到呢个屋企入面咧，你真系唔知点自处。即系你同我讲紧嘢，嗰边又喺度单单打打咁样，我点样应你咧？咁但系佢哋酒又唔系好似礼貌。想即刻入咗嚟又要走啊，咁样咁又唔系咁好。咁啊呢个时候啊，主人家阿 George 咁啊，斟咗啲酒俾佢哋两位客人啦。咁佢哋亦都一边饮酒，叫做一边倾下偈啦。咁我哋就知道咗啊，原来咧咁啊 Nick 咧呢一位男嘅呢个客人咧，咁佢就系喺呢个生物系嗰度教书啦，亦都系大学嘅。佢亦都同呢个 Honey 咧结咗婚唔系好耐嘅啫。但系喺呢个过程入面咧，中间有一段咧就系阿 Martha。同埋阿 Honey 兩個咧就離開咗嘅，好似話要去洗手間咁樣啦。咁啊，剩翻阿 Nick 同埋 George 兩個人喺度傾偈。咁就傾下偈嘅時候咧，阿 Nick 都會覺得阿 George 好似唔係好對路喎。咁佢即係講啲嘢好似總係聯繫唔到嘅，我講東你又講西啊咁樣。咁啊，總係溝通唔到咁樣。一來阿 Nick 佢本身係都有啲火㗎啦，即係你入咗嚟咁樣屋企，即係你唔好招呼我不特止，你仲要即係喺度話我啊，又話我即係入嚟大學教書嗰度好似有啲目的啊咁樣，即係唔安本分啊，咁佢哋都即係 幾個人喺度曾經都喺度鬧過交啦，咁去到有一個位咧，就係 Martha 咧不斷咁喺度講阿 Josh 咧有啲咩唔好嘅地方，令到阿 Josh 係好嬲嘅。Josh 嬲到點樣咧？佢係入咗一間雜物房入面，然後攞咗支槍出嚟。指住阿 Martha 就諗住開槍打佢，咁啊全屋嘅人都好驚啦，哇喺你開槍啦，點知跟住阿 Josh 一開槍，原來係一個玩具嚟嘅啫，咁啊有把遮咁，嘟咁樣打開咗，咁啊大家就哇原來係玩嘅啫，咁啊大家好似冇咗回事咁啦，不過都嚇到半死噶啦，咁跟住咧咁阿 Josh 咧咁就同阿 Nick 咧出咗户外嗰度啦，咁就一齊去即係傾下偈啊，咁啊又講多咗佢哋兩個之間咧佢哋自己嘅一啲故事嘅， 咁佢哋兩個傾偈嘅過程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倾得埋单嘅，咁啊 ，George 其实系分享咗一个故事先嘅，就话有个男仔细个嘅时候，咁就杀咗佢妈妈，跟住然之后又杀咗佢爸爸，咁就营造到好似意外咁样嘅，跟住佢哋又讲到有冇 B B 嘅可能性啊咁样，但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倾到，即系大家都系你一言我一语啊，又争论啊，又互相侮辱啊， 同埋阿 Martha 之前喺屋入面亦都提过一次话佢哋。两个之间系有个小朋友，就是 Martha 同埋 Josh 之间系有个小朋友。咁 Josh 咧喺嗰一刻咧，亦都表现得十分之即系有啲嬲啦，有啲话吓，佢同你讲，我哋有个小朋友系咪啊？系佢讲啊嘛，佢讲咗呢样嘢啊嘛。咁佢嗰刻咧个反应系有啲奇特嘅。咁去到今次即系喺户外佢两个倾偈嘅时候咧，咁亦都讲到小朋友嘅问题。咁原来阿 Nick 咧同阿 Honey 之间咧，亦都疑似曾经系有过小朋友嘅。不过就 佢哋嘅结婚嘅原因啊，系因为以为阿 Honey 大咗肚，咁所以就结婚。咁但系最后又冇咗， 唔知点解冇咗。总之曾经突起咗，跟住咧就缩翻埋去，就系咁啦。咁但系阿 Honey 佢本身的背景也不是一般就是普通的女仔来的。咁 ,Honey 的爸爸也是一些在教会里面工作也是一些相对有才和有势的人来的。咁这个或者都会是 Alec 去娶 Honey 去做老婆的一个原因来的。 咁呢入返屋之后呢他们跳舞啦又跟住呢Marvin 呢跟住又开始讲 George 呢出书嘅一件事咁样就係讲呢话George 都冇諗住出一本书㗎后咪呢佢爸爸又唔俾。 因为 Marvin 个爸爸系大学嘅校长。 校长。 咁好有权力嘅。咁但係嗰本书系讲咩嘅呢 嗰本书就系讲返头先George 头先喺公园讲嘅一个故事好似佢发生嘅一个故事咁样嘅讲到但其实只不过佢。 即系个男仔杀咗自己爸爸妈妈嗰一件事。咁原来呢在这一刻 Martha 讲出来就是 George 之前写的一本小说的内容来的不过他爸爸就说这本东西是垃圾不出得这样那就也都打击到 George 很紧要的。 是啦那 George 感觉到受侮辱啦那然后呢他又要讲一个故事啦好像是暗示着 Honey 去假怀孕 呃 Alec 跟他结婚。 是啦令到他不舒服的这样跟着 Honey 又很不舒服于是又呕这样离开了啦。跟住然之后呢得返 Marvin 同 Nick 啦咁 Marvin 呢又尝试去再勾引 Nick, 咁但係呢因为 Nick 饮咗酒呢饮得太醉啦所以唔可以同佢发生一啲行为嘅。咁 George 呢突然之间諗到啲嘢因为原来后咪先至知道原来佢哋嗰个仔呢係 Marvin 同 George 之间嘅游戏嚟嘅係佢哋幻想出嚟嘅係佢哋维系住佢哋婚姻嘅一个重要嘅人啦咁係佢哋幻想有个16岁嘅仔咁样佢哋应该系唔可以同任何人提嘅。咁但係呢佢又同咗呢对年轻夫妇提咗喎咁 George 呢於是諗到个方法呢类似报复咁样啦咁於是呢就諗到我要同佢讲我哋个仔已经死咗啦咁於是呢George 呢就攞住一束花咁样返嚟跟住然之后同佢哋讲George 返嚟唔即刻宣布呢件事住㗎咁佢哋呢就开始喺度讲下点样去凑呢个小朋友先嘅。咁但係 Marvin 同个 George 呢嘅讲法好似有啲唔同啊咁呢一个又喺度讲拉丁文啊。咁呢后咪呢 George 呢就同个 Marvin 讲哦我哋个仔呢其实死咗啦。啱啱呢喺公路嗰度因为避开嗰啲猪所以呢就撞车死咗啦。呢个时候呢 Marvin 呢就崩溃啦亦都同个 George 讲你唔可以咁样做㗎。呢个时候呢咁两位客人先知道啊原来呢个仔系佢哋 之间嘅游戏嚟嘅，系作出嚟嘅，唔系真嘅。佢哋知道咗啦，亦都系开始天光啦。佢觉得唔能够再留喺呢个屋企啦。咁 Honey 同阿 Nick 咧就离开咗啦。咁至于 Marvin 同阿 George 咧，阿 Marvin 其实系崩溃嘅，知道自己个仔死咗之后，其实佢好崩溃啦。咁佢亦都再同 George 提出，我哋可唔可以再有多个仔啊？阿 George 就拒绝咗佢，唔可以。咁就同佢喺度唱嗰只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其实系Big Bad Wolf 系啦，咁喺度唱咁样，咁啊阿 Marvin 就同佢讲我 I am， 跟住于是咧就完咗呢个故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一剧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拣嚟嘅剧本系 Everett Albee 啊呢一位美国剧作家嘅作品《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啊，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啦，可以话系佢最享负盛名嘅一个剧作嚟嘅。咁今次呢个内容咧就讲到哇呢两对夫妇啦，佢哋之间嘅好多嘅争执啊，互相伤害啊，哇睇到大家都真系觉得喂佢哋会唔会随时打交啊？甚至我哋都见到阿 Josh 攞埋支枪出嚟，虽然系假嘅，但系嗰一刻都真系觉得，喂，就算佢真系开枪打佢老婆，都冇人够胆话佢做得唔啱，因为佢老婆真系做得太黑人憎啦，即系佢讲嗰啲嘢太尖酸刻薄，即系喺言语上面伤害得阿 Josh 好紧要，即系我就咁睇，即系我都系睇个电影啦，睇嘅时候都觉得，哇，阿 Josh 真系好辛苦，好辛苦啊，咁样，咁我哋想象到阿 Josh 应该忍咗佢廿年噶啦吓，咁今日先开枪打佢都未必算系太早啊，咁而今次呢一个戏啦。六姑今次揀嚟嘅时候，你觉得啊呢个戏有啲咩特别好嘅地方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 其实佢好呢，就佢讲两个人之间嘅关系讲得好好，同埋佢本身嗰、那个佢设定嗰个情节啦，又系有 surprise 嘅。其实佢最主要嗰件事呢，系佢哋之间两个人呢，好明显系即可能尝试有 BB 但冇啦，咁所以佢哋呢就系、是喺一个佢哋选择咗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呢，去令自己好过啲呢，或者係咁样就係、是、係幻想咗大家去当大家有个仔咁样嘅。咁日常呢，所以就会係讲下个仔点样啊，咁仲要一路大嘅个仔咁样。咁呢个系佢哋爱嚟安抚自己啦，或者令到自己个人生可以过得开心啲咁样嘅一样嘢。咁但系亦都好明显，就系你呢样嘢系唔可以同外边人讲噶嘛，因为你唔系真噶嘛，即系你唔可以讲出去出边咁，即系你咁你呢样嘢你就即系会打破噶啦嘛，即系成个即系幻象。咁所以呢个系佢哋嘅规矩嚟嘅。其实一开始咧，我系睇个剧本啦。咁佢其实一开始Nick 同埋 Honey 未嚟到之前咧，其实两公婆都已经喺度有讲紧呢一样嘢，咁就话但系你记住，即系你呢样嘢真系唔可以讲俾人嚟听噶，即系有喺呢个有啲争拗过，所以成件事点解会头先我哋亦都有提过，点解Nick 同 Honey 走唔到咧？其实佢哋都好似好影啊 ，Nick 已经话不如我哋走啦，即系见到佢哋嗌交嘅时候，咁但系就正正因为。阿 Martha 咧就系同阿 Honey 讲咗自己有个仔，真系有个仔，咁人哋真系相信你噶嘛，咁就知道你个仔原来喺外边嘅，咁然之后阿 Josh 所以当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就一定系要留住你呢对 couple， 因为佢一定要留住佢，然之后你一定要揾个机会系要解释俾佢听，唔系，即系你唔可以将呢样嘢 传去 四周围都知，咁咪即系觉得你两个癫噶啦，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能噶嘛呢件事，咁亦都所以点解就系佢之后咧，你见到阿 George 就系不停都佢只要留住阿 Nick 喺度，个剧作家佢都摆多咗一样嘢，就系、是、佢令到 Honey 咧就系呕啊，成日都呕啊，佢系饮醉酒，即系佢有一段长时间都要喺个厕所度揽住个厕所呕嘅，不停又瞓喺度，即系要休息，咁所以系走唔到。咁点解个戏要写？即系我哋会觉得佢系其实主要系写啊。George 同 Martha 啦，點解要擺兩個年輕嘅 couple 入嚟咧？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呢一個主線就係呢一個幻象，呢、這個個仔嘅呢一件事，一定要有個即係所謂觀眾喺度 即泄漏咗出去，然之后佢要点样去处理，到最后决定要爆大镬，要大家打破呢个幻象呢，就係因为你真係牵涉到啲外人。如果只係得佢两个呢，其实佢可以高安㗎嘛，即係继续。咁所以佢一定有一啲外人嘅介入，亦都令到佢好似变成咗系一个佢哋呢個嘅 stage， 咁有兩個觀眾喺度，咁佢哋所以就話要喺佢哋面前咧，就係大家不斷咁樣呢啲爭拗啊、角力啊咁，咁啊多咗呢個 couple 咧，就先可以做到呢一件事，亦都令到就係呢一個仔嘅呢一個 illusion 咧，喺呢一晚咧就要解決咗呢個問題。咁呢個其實係佢成件事嗰個最重要嘅嗰個情節嚟嘅，就推住成件事去。咁所以我哋見到到最後就係阿 George 都係真係要揾到一個方法啦，終於就係話。既然你讲咗俾人哋听我有个仔，咁我就话翻俾人哋听，而家死咗啦。等你去面对咗呢样嘢冇噶，亦都等佢哋知道系冇噶啦。咁佢哋出去就你冇得话俾人哋听，再讲啲咩嘢，因为就系冇噶啦。而家去到呢刻，就系打破晒呢一样嘢，咁亦都令到系 Martha， 所以真系要面对呢个现实啦。咁我哋就见到个喺度推到嗰度，亦都系咁阿 Nick 同埋个先生咪可以走到嘅，即系佢亦都先会俾你走啊！即系呢个就系佢成个戏点解佢要留咗佢哋喺度，就系咁样嘅。所以你其实一睇到后边咧，你会觉得哇，原来呢个系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佢呢个 project 一定成功嘅，某程度上，即系你一定会记得佢哇，佢谂到呢个咁样嘅情景，亦都系。帶到就係呢一晚，所以點解要咁激烈嗰啲嘢喺曬呢一度咧？呢個兩個鐘兩幾鐘頭嘅發生， 因為之前我哋一直睇，即係個劇本入面寫咧，就係阿 George 同埋阿 Martha 兩個人去講佢哋嘅仔嘅所有嘢咧，係真係唔對嘅。我話佢好乖嘅，第一個話佢成日離家出走嘅，一個話佢隻眼係藍色，一個話佢隻眼係綠色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覺得飲醉酒啦，第一就可能係，第二就係兩個嗌緊交嘅時候，即係我主觀，我覺得個仔乖，我覺得。个仔曳呢啲嘢可以好主观嘅，咁一个就话有个仔唔系我亲生嘅，有个甚至有个男嘅话，咁佢话唔系啊，点会唔系你亲生？佢话佢只眼唔系咁嘅颜色噶，咁等等等等等，咁啲观众就会觉得哇，你 系乜嘢咧？究竟做咩？ 究竟你有几多个仔噶？咁但系就真系唔明白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咁直至到佢之后个男嘅就话哦，个仔死咗吓。幾時知道個仔死咗㗎？都完全唔明白點解會有啲佢講啲咁嘅嘢，直至到真係佢去到真係拆解到啊，原來係幻象。佢亦都冇講到明俾你聽，其實係幻象係假嘅，即係唔係真正嘅，而係由去到嗰一個位，觀眾亦都會即係自然會明白啊，原來係咁㗎。哇！咁之前聽過咁多嘅嘢，原來都係佢哋幻想出嚟。咁呢個位就會好震撼咯，對於觀眾都。 冇錯，同埋頭先講係啦，佢呢個戲咧，其實一開始咧四個。人咧基本上都系喺个酒醉嘅状态，因为佢哋已经系之前系参加咗一个大学嘅一啲即系个 faculty 嗰啲 party 咁样，之后先至翻到屋企，然之后再搵嗰两个 第二场 couple 再嚟， 系啦，已经系，所以大家其实已经喺某个酒精嘅影响之下啦，其实四个都系。咁佢点解要咁样 set up 咧？其实都系个好处就系大家变咗讲嘢系可以肆无忌惮啦，即系将你将所有你谂到嘅就讲啊，或者即系点解 Martha 会喺呢个情况即系会讲咗嗰个咁样嘅即系个仔出嚟咧，亦都系。即系因为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咁样系做到呢样嘢。即系如果你喺个剧作家个角度去睇，就系佢要而家想写呢个戏，咁所以佢就要喺好多位，佢就要已经谂定，我就要喺呢个咁嘅情况，令到咧佢哋嘅互动咧就可以变咗好。直率好，即係肆無忌憚，可以將心裏面所有嘢咁樣講曬出嚟，你先可以喺呢兩個幾鐘頭之內去處理一件咁大嘅事噶嘛。咁呢啲就係佢你見到佢會有做嘅嘢，同埋點解要擺兩個人入嚟咧？唔係佢定係自己兩個喺度咧？即係呢啲就係你見到係一個去編劇佢會諗到嘅一個手法，係點樣令到將呢啲嘅元素擺入嚟，就係令到個故事係可以更加去得更加好，同埋更加有效咁樣咯。 阿 Martha 同埋阿 George 兩個之間佢哋個婚姻嗰關係咧，其實我哋就會睇得到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喺度嘅，就唔係淨係今次我哋喺個故事入面見到啊，而係佢哋一直咁樣描述佢哋之間嘅背景啊，結咗婚以嚟咁耐嘅相處啊，我哋亦都好見到佢哋兩個之間其實好大嘅問題存在。 係啊，其實佢一開始亦都講咗啦 ，Martha 就係好唔滿意個老公咧，就係好。 長進 長進 都唔係 佢係教歷史嘅，咁但係諗住咧，以前就係諗住結婚嘅時候啦，咁佢係作為女婿啦，即係個校長嘅女婿，應該順理成章就係可以，起碼歷史係個係即係可以係主任啦，然之後就應該可以繼承佢老豆成為即係校長，應該係咁樣行噶嘛。 步步高升嘅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深刻佢個老公就係唔被佢老豆賞識啦，即係就係因為佢好似都冇吉事啊，即係 冇膽量或者冇野心， 冇野心啦，又即係比較軟弱啲啦，可能個人到而家變成咧都仍然係一個教歷史嘅老師啫， 冇升過職， 所以就係冇升過職咁。所以對 Martha 嚟講就已經係好即係好睇唔起個老公啦，亦都有少少即係呢一樣嘢。咁、那個不滿就係喺度，而個老公亦都自己即係佢又覺得自己係咯困咗喺度，佢就覺得你個老豆係即係嗰啲惡霸咁樣，即係佢裡面有講。咁佢唔鍾意我冇辦法㗎，咁大家變咗就已經喺一個困局裡面㗎啦。咁但係你喺度搞咁多年書，你又走唔到出去㗎咯，即係你都唔會。咁所以點解會有一個困局？大家點解有一個好似困獸鬥嘅咁嘅環境？就係、是、因為大家困咗喺呢個位，你又唔係真係勁到可以走到。咁而兩個又不滿而家現狀，你又睇住新嚟嘅人咧，隨時咧就會升得快過你。咁好多壓力，所以大家兩個人心目中都有好多嘅不滿㗎啦。即係一個可能又覺得。系人都覺得我係靠個老婆嘅，系人都睇唔起我就係、是、因為覺得我係靠你。咁、那個老婆又覺得你點解咁樣到而家都仲係一個普通老師？即、就、係、是、我作為校長個女，我好冇面，亦都係即係大家係有呢啲嘢，咁令到佢哋本身之間就係好尖鋭嘅嗰種衝突喺度。其實呢個戲咧，佢已經將嗰樣嘢係好似處理得好合理咁樣噶啦，即係有曬呢啲咁嘅因果。咁其實如果你見到好多時有陣時喺外面，你見到一啲 couple 咧，你都發覺佢哋唔知點解之間咧係有呢種嘅怨氣嘅，大家而嗰樣嘢係即係好似你一個人成日咧，可能就要貶低對方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咧你要隔離睇，喂咁，但係你哋互相選擇對方噶嘛，咁你成日貶低對方，如果即係人哋真係好似你貶得咁低，其實你自己都唔好過啊，係咪？嗰個係你老公或者係你老婆咁，但係就係會有啲呢個咁嘅婚姻去到即係當愛情一開始，係咪婚姻而過幾十年之後，就可能會有陣時產生咗呢啲好微妙嘅呢啲，可能因為對現實嘅不滿，對而家處境嘅不滿，就會。遷怒喺對方，然之後就互相大家， 因為冇人發泄得到嘛，唯一發泄喺最 就只有 發泄喺最信任、發泄喺最愛同埋最接近嘅人身邊。 所以你見到裡面咧，其實 Martha 有一段對話，佢寫得好，佢話其實我知道佢對我好好嘅，但我又成日都鬧佢，佢了解我，但我就想推開佢，佢可以令到我笑嘅，但我就偏偏會忍住唔笑嘅。佢夜晚黑會抱住我，令到我温暖，但我就想咬到佢流血。佢无论点样，我玩乜嘢咧，佢都可以配合到我嘅。佢系可以令到我快乐，但我唔想快乐啊！即系佢话我哋呢一代就系咁悲哀咁样嘅。佢两个人个底其实系爱，但系又因为呢啲咁嘅嘢，令到佢哋咧又冇办法话我爱你，只系反而就系不断咁去伤害对方，由伤害对方嗰度咧变成咗而家即系佢呢个咁嘅关系，去到咁紧张嘅位置。咁我覺得佢將呢啲夫妻嘅關係，我諗佢可能自己都見到一啲，而係所以可以寫到落嚟。咁佢有一啲嘅睇法咧，佢係寫得好好嘅。譬如佢有一度咧，佢話Martha 話我同阿 George 成日都喊，我哋就係將啲眼淚咧收集咗起嚟，放喺個冰箱裡面。等佢結成冰，然之後我哋就擺喺我哋啲酒度，我哋飲。即係佢呢啲咁嘅描寫，即係佢唔係真係咁樣，但係你睇到佢哋嘅關係，佢哋自己嘅呢啲嘅描寫咧，就係即係其實好 sad 嘅。咁但係佢哋又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仍然係照發泄喺對方身上，因為只係得對方喺你身邊。咁樣嘅呢啲嘅關係咧，其實佢成個戲裡面佢係描寫得好。好深刻嘅， 聽你咁講就會覺得好孤獨咯，即係兩個人好似一齊，但係因為孤獨，所以就要依賴住對方，但係反而又會顯得更加孤獨嗰種感覺喺度。 所以佢哋揾咗個方式就係佢哋 create 咗一個仔出嚟咯。平時可能講個仔就可以避開呢啲咁樣嘅環嘢啦。大家講下喂，我哋個仔可能今年去考大學，我考邊間好？即係你明唔明啊？佢哋用咗呢個方式去 脱離咗個現實， 脱離咗一個現實係令到自己可以好過啲。大家喺呢個咁樣嘅裡面咧，就係啦，可以大家講下呢啲嘢，就唔使去講啲現實嘅，因為一講現實嘅嘢，大家又唔掂啦，針鋒相對啦，又一定會嗌交。咁所以呢個係佢哋嘅最後嘅一個，好似係一個即係嘅 著， 係啊嘅，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嘅一樣嘢。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啦，今晚就係因為 Martha 同外人講，所以佢要將呢樣嘢咧，即係粉碎，即係係揭穿。咁係好定係唔好咧？唔知道，可能真係面對咗，然之後可以願意揾一個新嘅出路。咁所以當時最後咁，我想 Martha 話：我哋可唔可以有個新嘅仔？其實佢就係想我可唔可以重新又建立另一個嘅 illusion 出嚟咧？咁但係阿 George 知道其實係唔 work 嘅咧，因為只會重複翻嘅啫。咁所以佢話唔得啦。咁我哋要繼續。所以最後佢哋成日唱呢句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啦。其實好多人都會奇怪點解係同 Virginia Woolf 有咩關係？ 同埋呢個叫劇名嚟噶嘛？ 其實冇嘅，其實佢只係咧係講緊佢哋係嗰啲咁嘅教員啦，高級嘅教員就唱嗰首歌，其實係 Who's Afraid of 一個 Big Bad Wolf 啦，就係一個三隻小豬裡面嘅一個動畫裡面嘅一個卡通歌嚟嘅 兒歌咁樣嚟 嘅。但係嗰啲好高學識嘅人咧，就突然間佢哋話有一個人就唱咗係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去取代咗，咁就用個音個諧音啦咁樣。咁啊，我睇過 Ever Abby 話點解佢咁用咧，亦都覺得好似好貼合佢哋呢啲即係知識分子嘅玩笑啦，即係會咁樣講啦，即係擺咗 Virginia Woolf 落嚟，即係躺著也中槍啦 ，Virginia Woolf。 食字呢啲嘢真係由以前啊，都已經到依家都係。 係啦，咁所以佢其實個戲最後咧，佢就係話喺度唱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啊。咁其實個 Virginia Woolf 有少少係一個都係 illusion 咁嘅對佢嚟講。咁所以阿 Martha 就話係我啦，即係我害怕啦，即係冇咗呢個幻象之後，我就係個害怕嗰個啦。即係咁係有少少咁樣有結尾嗰度，呢個就係佢哋嘅悲哀啦，即係要靠住一個幻象。當佢呢樣嘢粉碎咗之後，佢哋第二朝起咗身之後會點樣面對咧？咁唔知道啦，我哋都咁。但係 你覺得有希望嘅喎？你之前講過呢個故事都有啲希望。 係因為我覺得有希望，始終咧就係佢哋有兩個人，而大家其實個底都係愛惜對方噶嘛。咁即係呢樣嘢，如果佢哋可以跳出到嗰啲世俗嗰啲覺得你唔冇用啊，或者咩嗰啲嘢咧， 好難跳出噶。 咁佢哋係就有機會， 好難再跳出。 唔係，佢都四十幾嘅咋， 好似講四十 中年嘅就係係。咁所以如果佢哋有機會，真係大家去珍惜翻啲大家，其實係有希望噶嘛。即係佢哋唔係真係Sue Story 嗰個係真係冇噶，佢真係完全冇人冇物噶啦嘛嗰一個，所以佢真係要死啦，對方真係要插死佢噶嘛。我哋先講。咁呢個佢去到個尾，你似乎見到佢都未係去到。即係嗰種即係毀滅咗大家嘅嗰樣嘢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個劇本比起佢最早期嗰個劇本咧，就似乎係都仍然有翻少少希望喺度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同埋咧，我都想問一下咧，關於 Nick 同埋 Honey 呢兩個人啦，即係呢一對夫婦啦，佢哋嗰個設定都好特別嘅，即係阿 George 同 Martha 呢一對，同埋 Nick 同埋 Honey 呢一對，好似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喺度。 係，我覺得佢除咗頭先聽我講，佢哋需要有一對人入嚟，等佢哋可以做即係 挑撥起嗰個， 係即係令到嗰件事會發生。之外，我覺得佢哋其實都有少少我自己嘅睇法，覺得佢其實都有少少係阿 Nick 同埋 Honey 都有少少似其實佢哋以前嘅自己嘅可能，即係可能阿 Nick 又真係都因為Honey 係屋企係有錢嘅，咁所以可能係個關係係有少少鍾意，但係都有可能覺得有啲幫助喎對自己。咁當然係互相嘅，我覺得呢樣嘢即係等於Honey 可能都係亦都係覺得佢係有作為嘅，所以我會同你一齊係咪？即係亦都係呢啲互相。咁其實可能有少少似即係Martha 同埋 George 佢哋以前一開始嘅時候可能就係咁。咁但係呢類 young 嘅 couple 會唔會越行越似佢哋咧？即係會走咗同一條路，定係佢哋可以走上另一條路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嘅呢個比對嚟嘅，尤其是當佢今晚經歷咗見到 Martha 同埋 George 呢個咁樣嘅環境，原來即係如果佢哋都係咁樣行多二十年，可能就係變成咁樣嘅時候，咁佢哋會唔會自己嗰個係有一個反思，係點樣處理個關係咧？咁因為亦都咁啱，佢哋又係冇生，即係好似暫時未有細路仔咁樣，又 係 好似冇嘅，係啦。咁所以即係變咗我自己覺得好似呢個都係有少少咁樣嘅 一個比對咁樣嘅形式咯。 同埋咧，我睇過一啲評論都講咧，就係話阿 Josh 同埋阿 Nick 佢哋兩個嘅即係教嘅科目咧，都好代表住一啲嘢。就譬如阿 Nick 佢係 biology 嘅，代表一啲未來啊、將來啊、科學發展啊一啲。而阿 Josh 咧咁就係即係歷史啊，咁所以係一啲守舊啊等等，有啲唔同嘅即係代表一啲象徵喺入面。 其實佢劇裡面直情都有講過呢樣嘢嘅，我唔知電影有冇，因為佢劇本裡面其實阿 Josh 又直情係質問阿 Nick。你係咪即係想將所有人啲基因改變成為一致啊？係咪即係佢其實佢哋裡面個戲都已經好直接係有呢個嘅比較喺度。咁啊戲裡面亦都咧當佢講到歷史啊，佢自己教歷史，咁佢亦都有啲好有睿智嘅説話嘅。再除咗佢話，其實人類係唔會從歷史學習嘅。 係， 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擺我哋而家聽，其實我哋都發覺係呢陣時而家我哋個世界都好混亂下，好似即係大家好似都係即係係冇辦法。即係雖然歷史睇曬到啦，大家要 assess 即係要睇，其實。一定睇到啦，歷史所有嘅資料而家，但係似乎人類又真係好似冇辦法從歷史真係去學習嘅，咁所以阿 George 都話，所以我教呢個系咧係冇用嘅，即係我教歷史，但係冇人會學習到，所以係好灰啊對佢嚟講。裡面佢有啲阿 Eric Albee 寫得好好嘅就係、是。佢個劇裡面咧，阿 Honey 成日喺度要搣啲標籤，即係嗰啲樽嗰啲。咁佢其中一個對白咧就係 George 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係搣啲標籤，即係都中意。但我哋搣嘅咧，你要一路搣落去，係啲表皮啦、真皮啦、皮下組織啦，然之後去到肌肉啦，甚至跟住到入邊咧撥開曬啲器官啦，仲可以噶，係去到骨頭啊！但係你知唔知再落去仲有乜嘢？係去到啲骨髓啊！即係其實佢有少少講，因為佢係即係俾 Martha 批評佢，或者係你去揭露人哋嘅裡面嘅嘢嘅時候，你就真係一層一層去揭嘅時候，你真係會揭到去最深最深嗰啲位。佢就係講嗰種你去傷害一個人，你去要將嗰個人嘅表面揭露出嚟，所謂但係其實你係真係去到人哋個骨髓嗰啲位，咁係好傷害，即係。佢即就會由呢啲嘅對白寫出嚟，所以點解佢都係一個我哋叫劇作家，即係受尊敬嘅，就係即係佢除咗佢有一個好令你撼動嘅一個情節啦，情節上嗰樣嘢啦，佢裡面嘅一啲對白咧，佢都寫得好係一啲好深刻嘅，你即係會覺得係佢個思想係真係經歷過，即係有深刻思考過，佢先會出到呢啲咁精煉嘅呢啲對白出嚟。佢甚至亦都話：如果呢個世界最大嘅病徵咧，就係當所有人都冇曬幽默感嘅時候咧，就係、是。咁我哋而家好似都見到係，當即係世界各地嗰啲選舉啲狂人出咗嚟，亦都開始有好多人話，因為政治正確啦，就係你笑下又唔得啊，好多嘢都唔可以攞嚟笑。咁因為好似你見到佢講嘅所謂係，即係好多幽默，因為你一講又會俾人哋話啦。咁而家結果就反彈啦，去到變咗一啲好友嘅勢力又抬頭啦。你見到佢一個六幾年嘅劇本，但係講緊嘅嘢。而家都仍然係喺我哋嘅世界裏面，都好直接咁樣見到係有呢啲嘅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劇本，我成日話就係可以經歷個時間嘅考驗，佢仍然只要有人喺度，人性仍然係存在，佢呢啲嘢仍然係即係啱嘅，仍然係對照到嘅。 咁今日咧一劇之本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咧有時間嘅話，真係好值得揾翻呢個咁出色嘅劇本啦，係 Edward Albee 嘅一個1962年嘅劇本，但係其實對而家咧都睇翻佢裏面嘅台詞啊，細著翻，其實而家都仍然會有感受啦。今日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 拜 拜。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